我是浩洋。 嗯，又是一个周末哈。现在这个北京市区里面看出来，这个全路网的状况不是特别好。 嗯， 如果说这个今天出去玩的朋友哈，现在已经在路上的，这个要注意这个躲避拥堵啊，这个绕行一下路线，关注一下临近的这个交通预报。确确实实啊，这个路况到了周末，反正就这样，因为大家都出来玩了嘛。 嗯， 周五的时候还不问嘛，说这周末您有什么打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按照计划来执行呢？反正啊，这个到了暑期啊，这个孩子们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计划来度过这个暑假。 嗯， 这暑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上班族的家长就有相似的烦恼了。那烦恼啊，就是你说这孩子谁来看呢？ 还真是。 哎，尤其是那年纪小的学生家长啊，更严重。 嗯， 所以啊，像送夏令营啊，送培训班呐，送托管班，那就成了无奈的选择。 嗯， 其中啊，也有很多家庭式的夫妻店托管班。郭女士的女儿啊，开学上小学二年级。她说：“我不想让她整个假期都学习，但是啊，如果不去培训班或者托管班，我跟她爸又没时间看她。”几经权衡啊，郭女士决定呢，给女儿报一个五天的夏令营。 嗯， 这不才五天嘛，时间有点短。郭女士啊，又给女儿报了一个培训班，一共40天。就这样一算啊，这大半的假期还是被学习给占据了。 真是。 夏令营和培训班呢，是孩子们暑假的两大主题，其实啊，也是家长的无奈选择。其中呢，这个夏令营啊，都以那种户外夏令营最受欢迎。 嗯， 记者在某夏令营吉娜网站上看到，军事夏令营最火爆，那数量啊，几乎占到了一半以上。 嗯， 有一个军事夏令营的时间啊，长达一个月。另外呢，像科技夏令营也特别受欢迎，10天呢，一般都在10天左右这时间。暑期的培训班呢，大概就分为教育机构开设的课程和家庭式的托管班啊，这个种类也特别多。而这个家庭式，我们说那种夫妻店托管班啊，大多没有正规资质。这个前来报名的家长虽然知道是这样，但是啊，也是络绎不绝。 嗯， 4个星期学会100以内的加减法啊，词组100对以上，熟练掌握汉语拼音读写。记者发现啊，集训式的幼小衔接班呢，让很多家长特心动。市民陆先生的儿子呀，9月份上小学1年级。之前呢，陆先生没给孩子上过学前班，但是啊，这不看着别人家长啊，趁着暑期给孩子请老师开小灶，这陆先生自己就有些坐不住了。 哦， 他说啊，你说这暑期啊，要是不补补课，万一开学我们家儿子赶不上其他同学，我担心我儿子自尊心会受到伤害。也许啊，也正是因为揣摩到了部分家长这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幼小衔接班啊，就打出了诱人的宣传语。这个还有一点那种一个暑期学完一二年级课程的架势呢。 嗯， 记者呢以家长的身份咨询了两家幼小衔接班，工作人员都表示啊，授课老师呢各自有各自的教学计划，除了语文、数学、英语，还有音乐、体育等内容。其中一位介绍说啊，数学那肯定是要教会孩子50以内的加减法，同时呢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拓宽教学内容。 嗯，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高霞认为啊，各种名目的暑期培训班、托管班都有存在的市场空间，但是啊，有些仅仅是起到了看护孩子的作用，是缺乏相应的教育手段和正确的方式方法的。 嗯， 高霞也表示，在没有政策支持和相应体系建设的情况下，一味的强调取缔这样的模式不太现实。他介绍说啊，国外呢有很多夏令营，比如去户外认识植物，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娱乐身心等目的，而且不仅仅是单纯的知识培训。但是啊，这些活动呢对于孩子年龄是有一些要求的，所以高霞认为，要是避免啊把暑期变成学期，不仅呢需要政策法规方面的一些完善，也需要建立社区的自治管理系统等等。 嗯， 其实之前也节目当中也说到了一些社区啊，确实建立了这样的这个暑期的孩子体验的模式啊，暑期的社区管理，但是呢又有一种流于形式的可能性，因为毕竟这个每个社区里的孩子年龄也都不一样， 是是是。 然后呢，这个事儿哈，慢慢就变成了为了扣章而扣章，为了走形式而走形式，既耽误了孩子自己的时间，也耗费了社区相应的这样的资源。 不过现在能看到，包括这个教育工作者啊，包括家长认为应该让孩子的暑期啊有自己能够去玩耍的这个时间，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也是好的。真的要让把这时间还给孩子们。不过确实这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那就是说当父母都在上班的时候，这孩子如果年龄过小，他在家一个人势必是有一点不安全。 对， 所以其实作为家长也在这个问题上确实也挺犯难的。 所以这事儿啊，光靠家长动脑筋不行，这全社会啊群策群力，大家一起开动脑筋，我相信咱聪明人那么多，一定能想出好辙来，是不是？ 没错。近期啊，这个黄金市场是再次的火热了起来。 是是是，这个往各大金店商场一看，你看那个金柜专柜台前面啊，扎堆全是人， 里三层外三层的。 是 股市不景气，就让不少的这个投资者啊低价开始购买黄金。而本周三呢，金价下调为每克7元，这更是引起了市民抢金的这么一个热潮。与往年同期相比啊，目前黄金下降了每克37元。有这个抢黄金的大妈就直言说，现在价格真的挺低，必须买了，买了之后等增值。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妇在这个手链柜台挑选这个试戴首饰，那记者就了解到啊，大叔跟大妈是因为得知黄金降价就来转转。大叔就说了，说趁着周末带老伴来看看，正好老伴啊下周过生日，买个手链给他。你说现在价格低也合适，手链20多克，跟去年价格相比便宜1000多块钱呢。另外一旁这个挑首饰的大妈一边看产品，一边跟身边的女儿说，说姑娘你就挑选吧，今天把你这嫁妆提前给你买齐了。 哎呦， 大妈说啊，之前这个大女�儿结婚的时候买的黄金那时候贵，300多一克。二女儿赶上了好时候，金价低可以多买几件。而女儿呢也告诉记者说，这个婚期定在11啊，妈妈知道黄金降价之后非要提前把这嫁妆给办了， 这是要抄底呀。 对，一位大妈就说这价格真的挺低的，必须买，让工作人员就要打包自己选购这些首饰。她说啊，黄金降价的时候买很保值，放在家里也不用担心，给自己的孙子孙女们也买了一些小饰品，现在买真能省下不少钱呢。对于周末两天的情况，这个菜百现场工作人员就描述到说，从昨天开门啊就接待了很多的顾客，说一站就是一天，除了中午吃口饭一天都喝不上一口水，不停的是有人来挑选这个金饰。降价对市民真的吸引很大呀。 反正这个抢金大妈又出现了，是吧？这个虽然我不是特关注这个金价啊，不是特了解，我也不知道现在低成什么样，但是看这个跟往年同期相比，这个降价每克37块钱，这幅度还确实是不小。反正还是这句话，这个买黄金呢也是投资啊。 对， 只要是投资那就一定得谨慎，是不是？ 没错。 要不然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没跟大家说呢，是吧？和大家就聊聊聊聊嫁妆怎么样？ 嫁妆 虽然不是每家都有姑娘哈， 啊， 虽然呢也不是每一位都是这个女性朋友，但是啊，这个您家那风俗您知不知道？要不然就跟大家聊聊这个，如果啊您是女性朋友的话啊，您这个自己出嫁的时候嫁妆是什么？如果家里有女儿的话，给女儿准备的嫁妆是什么？您觉得最有意义的给孩子留出来这样的这个嫁妆也好啊，还是留点东西也好，什么最有意义？ 哎， 这听听家长们的意见和看法，或者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家那边这个嫁妆这边婚嫁风俗是什么？ 哎， 行吧， 行。 大家呢可以将您的互动内容啊发到我们的订阅号，大家呢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查找这个大城小事啊，关注并留言。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聊嫁妆的故事。昨天上午10点多钟啊，这个有一辆价值400多万的白色宾利车， 哎呦 豪车啊， 嗯， 开到了回龙观龙喜三街一家酒店门前，这接新娘子呢。 哎呀，好事！ 新娘子下车之后啊，那爆竹声不就得响起来了吗？但是啊，随后有一颗就残留在宾利车底部，那爆竹啊，引燃了整辆轿车 啊。 昨天中午12点啊，这宾利车的火势呢，已经完全被控制了，幸好发现的及时啊，只有车前面被火苗给烧着了。车的车鼻子被厚厚的干粉裹着，这个干这由于这个着火呢引爆了车胎，整辆车向前倾斜着，烧伤最严重的地方啊就在于车的左前方。一位目击者跟记者说啊，上午10点多钟这家酒店呢正忙着承办一对新人的婚礼呢，新娘子呀就是被这辆宾利车接到酒店门口的，这爆竹声刚刚响过车就到了，当时啊车就停在了爆竹碎屑上。 新人下车之后啊，家人们都忙着道喜拍照，这辆豪车也没人再留意它。 是啊， 但是啊，正跟那边热热闹闹的，大家伙啊被一声脆响给惊动了，这才发现一回头，哎呦呵，宾利车前轮着火了。 哎呀， 当时那火苗啊已经顺着轱辘往车上爬呢。还好啊，新娘子下了车，车上没人，要不然呢这场婚礼那就太添堵了。事发之后啊，酒店的工作人员迅速就扛着很多个灭火器向着火的部位一顿狂喷啊，这扑灭了车前的火苗。随后呢，经过回龙观消防中队的消防车也赶到现场，这个消防人员对着火的车辆进行了仔细检查。经过初步判断呢，起火原因呢确实就是遗留的火种所导致的。 嗯， 起火的车辆的车主介绍说啊，这车呀刚刚买了没多长时间，这次啊把车租出去接人家新娘子，没想到哎呦被爆竹给崩坏了。 哎，你说说你说说。我觉得现在你看，就是不光是这个结婚呐，那过年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很多地方它都可以允许放爆竹，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允许之后，可能在这个残余的一些爆竹，它就会引起一些类似于火灾啊，或者引起一些不安全的隐患。所以提醒大家啊，就是说它这个爆竹这个东西其实是给人们来助兴的， 对， 但是千万一定要注意它燃放的这个安全，以及燃放的跟人群啊或者跟这个易燃物的这么一个距离， 对， 不然本来是挺好的一事儿，你把它真的弄到最后真是添堵了。 虽然这事儿发生在回龙观啊，咱北京市区五环以内呢，这个分时分段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 嗯， 这个不是说不讲人情啊，因为毕竟啊时代在变化，城市也在发展着，有些生活习惯确实跟我们当下的这种生活节奏和城市发展不是很相符， 嗯， 所以你说过去这放个爆竹哪能想到会燃宾利车，哪有宾利车呀，是吧， 嗯， 这个人口也越来越密集，这车来车往啊，包括大家的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确确实实我们的这个移风易俗啊有一些确实要做到。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理解并支持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从观念上跟上我们生活节奏的步伐。还是这句话啊，这个用火呀也要随时要提防啊，确实水火无情啊，是不是， 嗯，前天晚上8:30左右，北京开往太原的 G627 列车上，一名男乘客突发癫痫，全身抽搐，两名医生身份的乘客呢和工作人员一同抢救，直至男子恢复了意识。这邻座的乘客就说哈，他说当时这名男乘客突然全身开始抽搐，就躺倒在地上了。前天晚上8:30左右，男乘客说自己哎呦耳鸣，说完了之后呢突然身体就开始抽搐，然后倒地呕吐不止。随后赶到的列车长立刻通知广播寻找，哎，这车上有没有医生。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麻醉师樊浙路和上海中山医院的医生任云刚好是在列车上，听到广播就立刻赶到了事发的车厢。这樊浙路呢就坐在地上，用胳膊搂住病发男子的脖子，将他的头部侧偏，任云呢则低头不停的大声和男子说话。这樊浙路医生就说啊，说他是癫痫发作，呕吐物啊堵塞咽喉，容易造成窒息。那么在抢救过程中呢，列车长和多名乘客也都蹲守在男子的身旁，协助两名医生来递送纸巾。半个小时之后，男子恢复了意识，癫痫病发作症状停止。他说啊，自己的确是有这个癫痫病史，还说啊，谢谢大家帮助我，十分感谢。事后呢，两名医生也清理了身上的呕吐物之后就离开了。这俩人也都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他们说啊，这是医生应该做的 啊，确实是哈，这医者仁心啊，所以说还是要谢谢我们这些医生啊，这一直在我们这个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当中保障着大家的身体健康和安全。 嗯， 所以说这个医患关系之前大家一直都觉得很头疼，现在看来其实真的是越来越和谐了，因为整个社会的大氛围和大环境也是越来越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了，是不是。 嗯，这两位医生一个叫樊浙路，一个叫任云，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真是两位好医生啊， 好人一生都会平安的。 嗯，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聊嫁妆那些事儿啊。 嗯， 这个博岸博新就说了，哎，那个我们这个年龄啊，经历的那是特殊的时代。 嗯， 嫁妆这词儿在我们那时候不时兴，80年代中期有嫁妆的不多吧？被面和毛毯这个不算。哎，王哥他他家老爸肯定有同感。 嗯， 我记得我妈给我讲啊，她出嫁嫁给我们家老王的时候啊，我姥儿给准备的嫁妆那被单儿 啊，被单儿 啊，然后还有枕巾， 都是大红色的吧？应该是 不是就是那种国民被单、国民床罩被那个那床单、是那样那个花团锦簇的 啊， 还不是大红的，是花团锦簇的。然后那个枕巾啊，都是那种。那个叫什么勾花勾上来的那个毛绒像毛巾一样的 哦 啊，就还挺有时代特征的，而且还有一支钢笔 哦。 虽然说这些东西哈、都不值钱，但是确实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是 那时候都讲究三大件嘛，条件不允许买不起啊。 这个那时花开说，办嫁妆啊，一定要量力而行，切不可攀比。 嗯 啊，比这个婚后的幸福生活。最重要， 没错、 啊， 这东西不是跟人家比啊，自己家啊，量力而行，因为毕竟这东西承载的是父母满满的祝愿和祝福嘛，是吧？ 真是，嗯。 博岸博新还说呢，买首饰、黄金等升值啊，那基本没戏啊，自用倒是省了钱了。 嗯， 哎，你一说金首饰什么，自己能用能用多少啊，对吧？ 是， 这手指头一共就长10根，你不能全戴满了吧？开玩笑了哈。 来，我们再看还有一条这个微信，这个老周发来的， 嗯， 说那时候实行红箱子， 哦，提箱是吧？红箱子，哎，还别说啊，去年我有一小闺蜜结婚的时候，她南方人啊，他们那儿还真就讲究这个，那叫什么叫官箱？ 官箱， 哎，一定是一红箱子，然后呢，箱子上面啊要绑一什么东西啊？要绑万年青一种植物 哦， 那个万年青啊，那个。一定要整株的，然后根部呢用红绸子缠好，把这万年青放在红箱子上，拉着这箱子来的时候啊，一定是把那万年青放箱子上边，箱子里边装的是什么你猜猜？ 不知道。 哎，装的是鞋袜，是给公公婆婆的鞋袜。 哦 啊，你看这风俗还挺有意思的吧？ 是是是， 一定要娘家人给准备，这是他们那嫁妆里必不可少的一些东西。 头回听说、啊， 哎，我当时也是这个负责采办万年青嘛，所以我还觉得挺开眼、挺长见识的 啊。 不知道您家那儿哈，这个婚丧什么婚丧嫁娶？今天我们只说婚啊，这个结婚的时候有什么风俗？这个嫁妆那边有什么讲究？您当时结婚的时候，嫁妆这边是怎么安排的？您打算哈？给女儿，如果家里有女儿的话，这出嫁的时候嫁妆准备点什么，您觉得准备什么最有意义呢？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该保养啊，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免费送卡拉丁上门保养，配件费不费全免，正品保障，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你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情况。京新高速五环里的连接线呢已经开通了，京新高速和五环路的进京车辆呀、可以经停建亭桥向南，经过月泉路通往学院路。出京方向的车辆呢，可以通过月泉路去往京新高速和五环路的双方向。而目前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受到河北草原音乐节的影响，返京的交通压力有些大。目前呢，河北路段呢正在采取限制流量的措施，建议大家错峰返京。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 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昨天啊，咱北京又经历了一个桑拿天。 哎呦，真是。 但是啊，这个复兴门外大街20号楼的居民呢，却不得不因为停电在闷热当中度过了没有空调的12个小时。 哎呦，我的天哪。 哎呦，要了命了啊。这昨天晚上10点多钟，与周边的复兴医院小区22号楼相比啊，那个20号楼啊，除了楼顶的景观照明之外，那几乎是漆黑一片呢。只有少数的楼道灯和应急灯跟那儿忽明忽暗呢。在闷热的天气之下啊，几十名居民呢坐在楼下的空场上，期盼着阵阵凉风过来。居民刘先生介绍说，昨天下午2点多钟，这楼里的居民用电啊，这用着用着就没有电了，只有楼道灯跟这个电梯的公共用电还能正常使用，楼顶的景观照明啊，那是走的另一条线，没受影响。虽然居民们联系了物业跟电力部门，但是啊，8个小时过去了，供电是仍然没有恢复。刘先生也说，他原本啊都打算搬到那个附近的宾馆去吹空调了，没想到啊，这2家酒店都已经客满了。 天哪！ 这本来暑假就是旺季，酒店的空房就不多，没想到啊，剩那么几间空房也被先到的邻居抢定去吹空调了。 哎呀， 这没有住店的居民呢，那哪儿待着去啊？只能上户外吹凉风啊。居民说啊，楼里的年轻人呢，大部分都出去玩去了，待在楼底下乘凉的居民呢，不是老人就是孩子。夜色已晚呢，两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这无奈的收起凳子回家。人家也说啊，再跟这儿坐下去，那腰啊腿呀都受不了了。 真是。 根据20号楼这个管理的天悦恒物业的工作人员介绍啊，这栋楼呢是上世纪70年代末建成的，伴随着空调等大功率电器的普及，居民的用电量那是飙升啊。后来呢，在这个供电公司的协调之下，接入每户的电线啊都已经接受了改造，但是向楼内输送电力的总电缆还是铝制的。近30年来的线路已经明显老化，时不时就会出现用电问题。今天上午20号楼的居民跟记者说啊，凌晨2点40分左右，楼里的用电恢复了正常。好在后半夜吹了空调。 是，那个点儿我估计也吹不了了。 那点吹了空调也会腰疼背疼的。 对，你这真的是给这个居民们说一声辛苦了。你说这么热的一桑拿天还赶上停电，你真的，你说这些老人呢，可能在家里都不好受啊。 这赶上桑拿天说出去凉快凉快去，多讽刺啊，是不是？ 不过就是也是通过这个问题呢，也是可以反映一下，就现在就是说，虽然说是我很多这个接入住户的这个电线什么都已经改造了，但是像楼内输送电力这个电缆它还没有改造，这个线路已经老化。那现在既然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就争取尽快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了。 没错，这老旧小区啊，一直也是困扰了很多居民朋友哈，无论是物业也好，停车也好，下水上水的管道也好，还是电线线路也好，确实呢，因为这个年头太多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呢，也都是正常的。能不能大家伙想想办法，尤其是相关的管理部门和物业，在出事之前，出了问题之前，咱提前把事儿想到了，做到了，加强检修，加强平常的这个管理和维护，别真都等待事儿出了之后，让咱居民遭了罪之后，咱再现补救，是不是？能这个未雨绸缪，咱就不亡羊补牢啊。 周五的晚上啊，6点50分左右，在地铁6号线青年路西厅，一名男乘客手里拿着锤子进站乘车。 锤子能进地铁吗？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在进行安检的时候，地铁工作人员发现啊，他这个包里有疑似美工刀的物品。 那更不行了呀。 对啊，按照北京市轨道交通禁止携带违禁品目录的规定，刀尖角度小于60度。刀身长度超过220毫米的各类单刃、双刃和多刃刀具，以及陶瓷类刀具等，也属于违禁品。这类物品是不能带进地铁乘车的。那么，地铁的工作人员呢，随后就拦下了这名男子，不让他进站，并指着北京市轨道交通禁止携带违禁品目录，向他介绍情况。但是呢，这名男子却没有听从工作人员的劝阻，仍然要强行进站。看到乘客不听劝阻，其他的地铁工作人员也赶来过来对乘客进行劝阻，但这名乘客及与其同行的人却仍然不听劝阻，坚持要进站。那么地铁的工作人员称，当时这两名乘客情绪有些躁动。 虽然工作人员一直在对乘客进行劝阻，但是始终没有效果。那么一名乘客呢强行进站，另一同行的乘客将劝阻他的安检员直接是撂翻。那么撂翻的这名安检员呢，他的头部撞到了旁边的铁栅栏上，是当场晕倒。此后这名乘客又将另一名劝阻他的工作人员撂倒在电梯处，地铁工作人员直接撞到了柱子上，导致腰部受伤。地铁方面称，在此过程中地铁工作人员的态度并没有问题。随后呢，这名打人的乘客逃离了现场。地铁站的值班站长等人随后追到站台上，将已经上车的打人乘客拦下。那么在此过程中呢，两名安检员又被这名乘客给挠伤。随后民警到达现场，将涉事的乘客控制住，然后将其带走。地铁工作人员也拨打了120，将受伤的地铁工作人员送到医院进行治疗。那么医院的诊断结果显示，一名工作人员的头部、颈部软组织受伤，另一名工作人员腰部软组织受伤。目前呢，警方对此事正在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处理。 哎呦，这都什么事儿跟什么事儿啊，是吧？ 嗯， 在这个地铁里边哈，确实是这个也不大守规矩，而且你不好好说，不听劝，而且还动了手啊，是吧？这个素质确实是有问题，而且人家意思也都说得很清楚了，不是一定不让您上，您要是把这东西哈遗弃在这儿放在这儿啊，您人是可以上的，只是您不能带着这个东西上。 嗯， 既然没法遵守人家的这个规章制度，您可以选择采用别的交通方式，对吧？这人不守人家规矩，人家也可以拒绝为您提供这样的运输服务，是不是？ 嗯， 所以说啊，这个素质问题啊，确实还让人挺着急的。你上演全武行这事儿不太合适吧？ 嗯。 33岁的马栋梁，在家里将妻子杀害之后，逃跑到内蒙古边境，在一家派出所门口打算割舌自尽，最终啊被民警送到医院救治。根据他的供述啊，血案引发竟然仅仅是为了一副眼镜。 眼镜。 这马栋梁啊，跟妻子罗某结婚之后啊，就和这个马栋梁的父母住在一块儿。事发之前2个月啊，罗某呢为了要孩子，就从单位辞了职。根据马栋梁说啊，平常呢夫妻关系挺好的，偶尔会吵架打架，也都是因为外出旅游啊这些小事儿。2014年9月22号，马栋梁啊在右安门外的住所之内，又因为家庭琐事跟媳妇儿发生了争吵。后来呢，马栋梁用双臂扼压罗某的颈部，导致其死亡。案发之后啊，马栋梁潜逃。9月27号，他在内蒙古啊某旗的派出所附近割舌之后倒地。被民警发现之后送医救治，当民警对他盘问时，马栋梁交代了杀人的事实。庭审的时候，马栋梁供述啊，当天呢跟妻子争吵的导火索呀，就是因为一副眼镜。马栋梁说，当天晚饭之后啊，他回到卧室趴在床上，一不小心呢压到了妻子的眼镜，这个媳妇儿非说是故意的，这俩人你一嘴我一嘴就吵了起来。他这一生气呀，把这压来的眼镜啊随手就摔在地上，这俩人因为这个动了手。这媳妇儿脾气也不小，一生气就收拾说要回头收拾东西回娘家不过了。马栋梁说啊，他跟在妻子身后啊，又是解释又是道歉，但是啊妻子情绪还是很激动，甚至还要开窗户跳楼。为了阻止妻子啊，他把妻子拽回来拉到床上压在他身上，用双臂搂着他脖子，而且还撞击了他的头部。等到马栋梁累了松手的时候，才发现媳妇儿让他掐断了气。他说啊，我是失手将他杀死的。马栋梁后来呢锁上了卧室门，随身带了一些现金和4本相册去了内蒙古。他说呀，选择去内蒙古是为了完成妻子的遗愿，而割舌是想以死谢罪。对此呢，二中院认为，马栋梁作为心智正常的成年人，明知道长时间扼压他人颈部会导致他人死亡，却故意为之，而且事后没有救治，反而锁门离开，使得他人没法被及时发现救治被害人，足见他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放任，构成了故意杀人罪。鉴于马栋梁属于自首，可以从轻处罚。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马栋梁无期徒刑，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3.8万余元。 说这样的一条消息，让大家听完了之后，确实觉得 觉得就是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你说两口子为的也不是说多么大的一点事儿，就为的是一副眼镜，那就是因为两人在这个争吵过程当中呢，谁也不愿意消火，都是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升级，那最后可能是有像他说的那样，失手把自己的妻子给杀死了，但是呢，人命现在是没了，你再后悔，现在都一切都来不及了。 所以啊，这个夫妻相处之道啊，确实是需要花很多心思，长时间两个人互相去琢磨的啊。 嗯， 这婚姻也需要经营，而这动不动跟小孩子一样，一生气这又打又动手的这事儿不合适， 嗯， 是吧？ 是， 这事儿也给所有的这个有身边有伴儿的这个夫妻朋友们啊，提个醒，提个事，有事儿啊好好说，咱心平气和说，谁都有情绪，但是情绪绝对不能发泄在你最爱的亲密的身边人身上，是吧？ 嗯，没错。 这个有了情绪呢，咱把情绪放一放，自己消了火之后，咱再掰着这事理的事儿，千万别把事理跟情绪搅在一块儿，是不是？ 没错。2007年，甘肃农民杨祝军在丰台抢劫一辆出租车，并将司机何某杀死。行凶后，他一共抢了500-600元。近日，杨祝军在北京二中院受审。杨祝军今年31岁，来自甘肃农村。2009年4月，他因为抢劫被判刑。2013年呢，释放出狱。检方指控，2007年9月19日1时许，杨祝军在大兴区亦庄乘坐何某驾驶的出租车，行至丰台区某地。持随身携带的尖刀猛刺何的身体数刀，造成何某的心脏破裂，致何某死亡。杨某行凶后呢，抢得车内及何某衣兜内数百元。检方认为，杨某使用暴力抢劫他人财物致人死亡，应以抢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在法庭上呢，杨祝军说他认罪。他说啊，来北京之后，酒店、宾馆、工地他都干过，但是一直挣的不多，这让他压力很大。案发当天呢，他在网吧上网，后来朋友喊他喝酒聊天，他喝了大概5-6瓶啤酒，之后他打了一辆车，快到小红门的时候，他产生了抢劫的想法。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态，但就是产生这种想法，我在车上是即兴抢劫的。杨祝军说，他随身带着一把水果刀，大概20多厘米。到了目的地之后呢，他让司机停车，然后把刀拿出来，对司机说要抢劫，司机当时就夺他的刀。他说啊，我当时就慌了，就乱比划刀，好像一刀划到他脖子上了。后来我就慌忙跑了，我也不知道他最后是死还是活，我没有刻意杀他。此后的一个多月里，杨祝军在舅公的临时住所一直待着，并没有逃离北京，连续一个多月没有出门，因为他觉得心里害怕。但是风声渐过，他又开始了自己的生活。2009年，他因抢劫被朝阳警方抓获。但在这次被抓时，没有查出他是2年前这起案子的凶手。他说，我自己当然也不敢说，我怕坐太长时间牢啊。后来呢，他因为这次抢劫被判了6年，2013年出狱。2015年，丰台警方根据线索将杨祝军抓获。杨祝军说啊，我认罪，希望能赔偿被害人家属。 其实又是这一瞬间的一念之差哈，造成了这样的人生悲剧。确确实实，有的时候情绪啊和这种理智啊，总会让我们觉得有的时候会偏离这个事实的本真。所以还是这句话啊，这个关键的时刻还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绪的。在冲动的时候不要做决定，冲动的时候要冷静冷静，提示自己啊，生活如此美好，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 嗯， 不好。 我倒觉得他这人啊，他说话我感觉经不起推敲。 嗯， 他说他是这个即兴干的这种事儿，即兴谁随身没事带把水果刀啊？ 哎，这倒也是啊，是吧？ 嗯， 所以说这又说回地铁安检那事儿啊，不让带刀那是应该的，大家还是要守规矩，是不是？ 嗯， 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杨某这个事儿现在已经发生了，希望能够积极的认罪，并且给予被害人家属赔偿吧。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这个嫁妆的事儿啊，很多朋友都发来了互动信息。这个老周说那红箱子啊， 嗯， 那红箱子呀，那家家户户啊都是压在大衣柜顶上的。 是为什么放大衣柜顶？是有什么讲究呢？还是就是说怎么说那个晨喜还是什么？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红箱子呀？渔人老宋说啊， 嗯， 二位好啊，听着呢啊。那个我结婚的时候啊，我们媳妇儿他们家也送了俩红箱子，还有冰箱、洗衣机。哎呦，这条件不错呀， 对， 还有冰箱、洗衣机呢， 大户人家吧， 是吧？那时候能有缝纫机啊、收音机和自行车，那已经相当相当不赖了 啊。 这个我想想啊，我小的时候参加婚礼的时候，我的堂姐的婚礼， 堂姐， 哎，对，他们家给准备那嫁妆有什么？有盆，有洗脸盆， 洗脸盆啊， 哎，洗脸盆里边摆的是什么呀？摆的是日用品 啊， 有什么洗发水、 香皂 啊香皂，然后还有 毛巾， 还有什么东西我记不住，牙刷什么那些东西啊， 嗯， 然后呢，那盆底下放了好几张一块钱。 哦，盆底下放一块钱 啊，压了一块钱，然后呢用大红布把这盆系上啊，然后由这个像我们这样的小姑娘啊，小闺女给抱着送到这个人家婆家去， 是不是还换红包呢？还得， 好像是换了吧，大致吧，那事儿不记得了。反正就是我小的时候，这个参加婚礼的时候，我们家那边女方是要准备这些，这个嫁妆就是要有被子呀、褥子呀、生活用品什么的，是吧？反正这些东西啊，毕竟都是代表父母的一种祝愿， 是 确确实实没有必要盲目的攀比啊。 嗯， 更多的时候，你说真的，像那南方有些城市，什么一动不动万紫千红，有什么房，有什么车，有金银首饰那些东西，这事儿也不太合适，是吧？ 嗯。 这毕竟嫁闺女娶媳妇儿也好，这不是做买卖呀，是吧？还是小两口要情投意合，日子才能过得和和美美啊。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互动啊，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浩洋，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明天见。 再见。 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 到6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不点不点不点点点， 嘛呢？ 买理财代缴费，零手续费转账， 什么神器？ 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更有新金宝让你天天涨薪，我爱死它了。 APP 下载或赴中信银行任意网点即可办理。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每日忙碌，有太多情感无暇表达。北京音乐广播6月隆重启动《百字情书》大型征集活动。拿起手机，用100个字写下您心中的亲情、友情、爱情。100字虽短，爱却很长。关注 FM97.4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可投稿。百字情书，说出你的爱。 小公益， 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2015年是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5年规划编制之年。